22: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2月19日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周三的晚上，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一首西雅图乐队老牌 grunge 乐队 Paul Jam 珍珠酱的歌曲，叫做 Even Flow， 顺应潮流，或者叫随波逐流， 这是随波逐流 ，even flow， 请注意发音， 对， 随波逐流， 顺应潮流，应该随波逐流还不算是这个词， 随波逐流有点贬义词嘞， 对，顺应潮流还会好一些，因为它那个是顺风顺水的感觉 ，even flow， 好， 嗯。好了，听完这首歌呢，今天晚上的红人卡也破出来了，非常简洁，叶谦和1683红。 对， 在这里呢也特别预告一下，明天后天和星期一啊三天的直播呢都将是录播啊，我将休一个年假，所以大家好好的在今天晚上呢享受这个红人之夜啊。 是的， 2018的限量版红人啊，和叶谦在一起难得的啊，这个本周的最后一个晚上 了、啊、难得的， 对，大家呢都有各种各样的什么告白的吐露心声的小纸条，如雪片般飞过来。 对， 好吧， 你看一得知我呢又要隔上半周多才能跟大家见面、嗯、你看我今天晚上忧郁的 眼神， 忧郁的小眼神， 我就拍了一张，我说这张好像不太好，他说行啊， 可以，没问题， 挺好啊，我就挺好啊，我就这样子啊， 对呀、 啊，所以我没黑他啊，是他自己觉得 OK 的、 就是、我这不算黑我自己，感觉就是真实的我。 爱是冰冷的结冰，你和他一样透明，我伸手抓不紧，没力气，雨随着睫毛滑行，一滴滴流进眼里，我呼吸不到你，到最才换气，让心跳停了，时间就会暂停，想告诉你我只会跟你到这里，让大雨淋湿我，不会再有像童话般的清醒，让心跳停了，我们就到这里，手本来就不该会有结局，我静静的欢喜，瞬间失去了力气，睫毛花心，一滴滴流进眼里，我呼吸不到你，到最后一秒才换气，让心跳停了，时间就会暂停，想告诉你我只会跟你到这里，让大让心跳停了，时间就会暂停，想告诉你我只会跟你到这里，让大雨淋湿我， 再有像童话般的惊喜，让心跳停了，我们就到这里。分手本来就不该会有结局，我静静的欢喜，瞬间失去了理智，我静静的欢喜，瞬间失去了理智。 好像是因为到了年底啊，再加之可能过两天要小别几天哈，第一首歌呢有点小小的伤感。 哎，还好我带来第一首歌还是比较热烈的，属于摇滚， 造起来， 属于就是说现在不常见的一种纯原生态的摇滚状态，那个时候的摇滚状态。因为你要话说细点呢，来自西雅图的这些乐队啊，其实已经是分的分散的散，然后呢保留下来的基本上就剩 Pearl Jam 了，保留下来的就原班人马的保留下来的基本就是 Pearl Jam， 连他都换了几任鼓手了，更别说那些就是说主唱英年早逝的啊，下图很多后来的那个乐队都是因为主唱或者吉他手英年早逝而就是分崩离析，留下 Pearl Jam 已经是很能代表他们那个时代了，幸好还有 Pearl Jam 这个乐队还在这里。 好吧，第一首歌的摇滚哈，那种原生态的摇滚啊，可能也让很多最近情绪有点纠结。其实摇滚有时候是一种宣泄嘛，啊，就是你一下子能释放掉一些东西。 是的， 我们都有一些一卡车的难题啊，或者说一些糟糕的，一些被欺骗呢啊，一些自己判断失误的时刻。如何能让情绪慢慢的一下子平和过来？我觉得这需要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呢，无论你怎么上窜下跳，记得不要去影响别人。 这个时候找一些功能性强的音乐来疗伤自己是最好的。 就是待在你的空间里啊，千万不要做出一些过激的，或者在朋友圈里发一些负能量的，或者是就是以他的周围的一种包围，让对方知道你的这种愤怒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非常会让你日后后悔的事情， 因为周围有很多人比你还要过激，其实他还隐在那里，还在等着这个话茬，然后他就高兴啊，乐得于此。 就是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别成为自己所讨厌的人啊，无论生活给了你多少打击啊，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啊，都请努力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就是换个好一点的想法，就是有一些让自己不太高兴，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我踢了个非常臭的球，我做噩梦都能惊醒的那种臭球啊，就全队都因为我这个球而没能得分的那种啊，就是在门前居然扫高了或者扫偏了那种球。这个我跟你说有一个好处，有什么好处呢？你记住了，就是你早上起不来的时候，你特别不想从尤其是冬日的暖被窝里爬出来的时候，你想一想这件事情，你立刻就醒了，你立刻就是你不想，就是想睡都睡不着了，然后你就干脆就醒了，对对，就醒了， 就是自己还是有点要脸的啊，自尊心还是受挫的， 你就立刻就醒了，起码有这个功能。 生活一帆风顺呢固然是好的，但是遇到一些惊涛骇浪的时候呢，也愿我们都能做这样的承受一切的水手。 是 22:15， 对，北京时间22:16零二秒。刚才说到了啊，西雅图也就剩 Pearl Jam 这么一个原汁原味的还撑在这乐坛上的。那么其他州呢，其实也有啊，也有 grunge 风格的乐队，像现在这个碎瓜，他们也还是都存活着。The Smashing Pumpkins 虽然大变革，虽然这个乐队也解散了很久了，但是呢，他们之前的歌曲还有他们的人员还算都健在。The Smashing Pumpkins No Surrender。You've ever been agreed, just give on something cheap. Dead love, I can't see blue love. From the first week, I've been on the front steps. If you're cool, you're lost, and you're down the car. 绝不投降。 投降 别投降，就是谁抢我投谁，那有点太一边倒，就是投降啊，绝不投降。是来自这个 The Smashing Pumpkins 的一种态度啊，因为他就算是最后战至一个人，就算主唱 Billy Corgan 他一个人，他也带着这乐队的名字一直撑到现在。 确实哈，这个第一时段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就是让你觉得在现场啊，人又很激情澎湃的东西。 是， 其实到了年底呢，有时候会发现自己的这种热情啊，好像被耗尽了很多，所以才会有那么多温暖的日子哈。 对， 比如说24号啊，虽然它不是跟我们有直接关联的一个什么happy 的节日，但是人总是会被一些气氛所影响和感染啊。 是， 然后我们也会穿得红红绿绿的，也会愿意准备一些礼物送给喜欢的人啊。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呢，其实都由你的心情来决定哈，你的心态和心情来决定你的生活。无论如何吧，听男左女右这么多年了，我们常说，我和叶谦也好，还有陈默也好，都真的是纯正能量的人啊。 哎，到了年底了，咱们这个就是把整个的心思捋一下以后，你们才能发现这一年下来。这人能活成什么样子呢？能活成比较就是 open， 就比较坦荡，就已经很理想了，就已经很成功了。 对，就是你不能控制别人，你只能控制自己。我们都曾经可能判断失误，或者是说错话，做错事，甚至是选择错了。没关系啊，人生这么长，只要我们还有改正的机会，走错的路还能及时掉头， 是， 这都是及时止损，生命会奖励我们下一个好的路口。 止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落底反弹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在于你的这个能量值啊。 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下个时段见吧。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东城区委宣传部与北京电视台联袂推出大型人文系列专题片《40年，我和我的东城》，在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这里是北京》栏目开播。四十年我和我的东城共10集，通过聚焦中轴线、王府井、南锣鼓巷、东四、史家胡同、簋街、虹桥、前门、胡同创意工厂等主题，从不同的侧面展示40年来东城区各项事业取得的新成果，呈现出的新气象，以及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热播剧《大江大河》当中，演员王凯出演了宋运辉这个角色，一位身在改革的大潮中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代表。在剧中，作为国营经济代表的宋运辉勾勒出了主人公作为小人物在历史大潮中不断探索与浮沉的命运主线。正如王凯所说，宋运辉的身上是时代的投射与缩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公布了2018年11月电视剧拍摄立项的公示名单，其中包括台湾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在内的6部老剧又将被翻拍。消息一出，《天国的嫁衣》翻拍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榜。实际上，今年1月到11月，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备案的电视剧共计1025部，这其中翻拍剧占到了44部，和前几年相比，占比相当高。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5木。 5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心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4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9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刚才有一位听众哈、啊，非常委婉的、啊， 嗯， 就是非常委婉的说 说， 就是我看错了还是系统的问题 啊？怎么着了？ 为什么都第一个时段结束了？ 嗯， 只有35条呢？ 这不错了呀， 3193。 您以为呢？第一时段35条，第二时段70条，第三时段咱们 95条， 然后呢，哎这啊105条，对对对，第四时段咱们就140条。 你看多乐观，对吧？你想这位奔五的老嘉宾、啊、 是 他就是用这种好心态啊，一点点的让自己从那种计较啊或者说求而不得当中走了出来。 咱们平均值算一下，我都觉着这绝对没问题。 还有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电台节目在互动这一块呢本身就都在走下坡路，对吧？ 因为大家在互动的这种热烈度和这个状态下，这个互动的方式方法已经应该算是审美疲劳期了啊，因为它没有更多的那种新颖的互动方式。比如说如果今天这个平台都必须带着 VR 来互动，那可能就又是另外一幅光景，是吧？ 好吧，我们给自己说了那么多解心宽的话呢， 是， 可是我们内部成员却有一些 动摇人心啊， 就是没人。 这老隋，你这个话你看破别说破行吗？ 什么意思啊？ 随遇而安的男子苦苦的在等待今天晚上的红人啊，就是没人求。然后另外朋友说，这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没人， 就是没人啊，啥都有啊， 这 个歌也有 啊， 文也有，什么笑话也有，就是没人啊。 那我们也认， 就是这么惨淡。 先聊着，先聊着， 有没有人咱得讲啊？该你了， 该讲了啊，讲一个比较言简意赅的啊，小孙孙和这个老爷爷的笑话，说这个爷爷呀。不慎被一只蜘蛛给咬了，哎呦，显得非常痛苦，非常沮丧。这个孙子非常疼爷爷，马上就去找药膏啊，就翻箱倒柜，就赶紧先去找药膏给糊上啊。然后呢，就在他走出房间之前，奔向那个药柜的时候，这个小孙孙听到爷爷在屋里说：“哎呀，说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实在是承担不了做蜘蛛侠的责任呐。 Bouncing babies spreading, but you can't have a size. They make no mention of the beauty. 蛛侠爷爷。好，挺好。我要是忽然有一个蜘蛛侠爷爷，那他多大年纪我也要扶持他，我也要拥趸他去扬善惩恶。 嗯，心态好真的是特别的好哈，也是我今天晚上暖文章呢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好吧，不管人多人少，暖文章该开始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心态好的人一辈子都好。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开心与不开心往往就是心态问题。事情往往都有两面，如果你总是只看到事情坏的一面，你就会变得消极，充满负能，进而开始自我否定，觉得生活容不下你，活着太累，人间不值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调查，美国研究人员对700名百岁老人进行了3年跟踪研究，结果发现长寿的人共性只有一个，长寿的秘诀无关饮食，无关习惯，无关养生方法，而是拥有一个好心态。115岁的张存和是山东省最长寿的男性，被问到为何能长寿，他嘴角含笑，淡淡地说，不争不抢，好人一生平安。在儿女们看来，父亲从来不与人争利，宁可损己，不愿伤人。有一年分家，分给他的房屋既小又在拐角上，他一声不吭，还对孩子们说，人生在世，靠人家给的东西发不了财，还是自己挣吧，不是自己的也不要强求，是自己的好好享受。知足常乐无疑是一剂心灵的良药，帮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形成一个良好的心态。不烦恼不生气，在一份调查研究中，可知长寿的人，遗传基因占15%，社会因素占10%，医疗条件改善占8%，气候条件占7%，其余60%则取决于自己。其中排在第一位的秘诀就是心态。西方有一句谚语叫不烦恼不生气，不用血压计。所以说做人要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心胸宽一点，拥有一个好心态，生活张弛有度，才会更舒心。少顾虑会放下，人生就像走路，背负的东西越多，走起来就越累，只有学会放下，才能轻松前行。一个老人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上，不小心把刚买的新鞋从窗口掉了一只，周围的人倍感惋惜，不料老人立即把第二只鞋也从窗口扔了下去，这举动更让人大吃一惊。老人解释说，这一只鞋无论多么昂贵，对我而言已经没有用了，如果有谁能捡到一双鞋子，说不定他还能穿呢。其实很多时候别太多顾虑，既苦也无趣。人的一生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也会遇到不尽人意的时候，调节心态，坦然应对人生中遭遇的各种挫折和磨难，才会过得自信洒脱，才会对未来充满期待。有一对夫妻开车回家，妻子不小心将车撞上了消防栓，最终导致翻车。夫妻俩确定对方均无大碍之后，两人在那辆破损的车辆前愉快地合影留念。后来这对夫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和爱人经历的所有糗事 都要记录下来，留作纪念，因为这些事情可以让他们笑一辈子。如英国著名诗人拜伦所说，悲观的人虽生有死，乐观的人永生不老。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命运，命运就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回馈给你。药疗不如食疗，食疗不如心疗。再好的药不如合理膳食，再好的膳食也不如拥有好心态。那么如何保持良好的心态呢？这副心疗的处方请你收好。一，笑是营养素，笑能降血压，笑还能减缓释放压力，减轻沮丧感。笑可以刺激人体分泌多巴胺，使人产生新快感。我们应该有与幽默感的人接触，多看喜剧漫画，多听相声。二，化疗，这是说话的话啊，化疗是特效药。美国白宫的保健医生曾给布什开过一个健康秘方，化疗，每星期至少与家人交流15个小时以上，夫妻之间每天至少交流2个小时，包括共进晚餐或是午餐，多沟通多交流，化疗也能成就好心态。三，朋友是不老丹。研究人员发现，朋友圈广的人平均延寿7年，所以不要总憋在家里，要努力扩大生活圈子，多和朋友聚聚，多拓展我们的社交圈。四，宽容是调节阀。人在社会交往中，吃亏、被误解、受委屈的事情总不可避免。面对这些，最明智的选择是学会宽容。一个不会宽容、只知苛求别人的人，很容易进入健康的恶性循环。而学会宽容，就等于给自己的心理安上了调节阀。第五，淡泊是免疫剂。做到小事糊涂，大事清楚，整天计较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心会很累。遇事不妨潇洒大度一点，保持愉悦的心情和内心的满足感。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你的心态就是你的主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控制自己的遭遇，却可以控制自己的心态。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却可以改变自己。一辈子很长，要学会自我调整，也要学会释放压力，要学会拿得起放得下，也要学会在不容易的日子里找乐子。心态好的人一辈子都好。请以此篇文章和所有的男左女右共勉，让我们都拥有好的心态。 曾经也不管明天的路有多远，我会在这里。 来自徐佳莹演唱的《我们的十年》啊，听这首歌呢也是很感动哈。 是，过好自己每一天，那么十年如一日就是最理想的啊，就是你没白过，没白活。 因为走过了十一年的老节目哈，刚刚在第一时段呢，入场的人是寥寥可数哈。就在这个时候呢，男左女右的应该是救援小分队上场了， 是是， 然后立马呢让小树长到了1.3米啊，也不知道大家都聊着什么一些生活的小话题。总之呢，红人虽然还是没有登场，但是救援队的以前的高手们哈，嗯、登场了。 你说这就没到第四时段、第三时段都没到呢，就已经130条互动了。我们现在真的是开始有些怀疑要不要红人了。 不要， 就是说，整个这个节目是不是还有红人的 背调了啊？而且我们说了，明天呢、后天都将是录播节目，将会有大量的暖文章涌入哈。然后叶谦、陈默也都会去在他们这个家里哈，和大家一样 小休假一下。 对，我们下周二的晚上才会再次重逢。 是， 在此期间呢，就没有红人了，也没有什么外场的1.2米的要求了，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其实是最好的，人第一宝贵的，健康第二自由， 嗯，这是最珍贵的， 这是最基本也是最珍贵的，就像水跟阳光一样，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免费，却不知道就在你身边，最要珍惜，自己拥有的其实是最宝贵的。好 ，Swan Dive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eft， 走开，离开， 马上离开， 走。 第30段见。去向哪里，我们还在这里。2019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韩立和各式男左继续欢迎你的光临。 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深情的歌曲，正午时分与你手手相伴。 我想给我的朋友点播一首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我想为星博点播一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希望自己在2019年可以重新振作起来。 每段故事，每份祝福，点播为你传递真情一片。2019年周一至周五12点，思萌依旧与你相约北京音乐广播。 你的故事，我的歌。 每天起床第一句由我们来叫醒你，多全心烦不着急，音乐互动陪伴你，满睡早起好累心，好歌给你来打气，努力我要努力，活力满满上班去， 叫醒你叫醒你叫醒叫醒你叫醒你叫醒， 青春活力谁能敌， 让音乐来叫醒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新的一年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还是静鱼河。 哎，月月鸟小哥哥， 欢乐你的上班路。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政将好生，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5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9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有一位朋友 Sunny In 93，他说10年光阴，我从原来的小丫头片子啊，这一听就是北京妞啊，我从原来小丫头片子变成了孩他妈啊，今年夏天从电视台辞职啊，拥有了自己的哎呀工作室啊，你想想这个非常骄傲啊，因为又是孩他妈，又开始了有自己瑜伽、瑜伽工作室，换了一种生活方式，也换了一种心情和心境，对暖文章的理解也与往日往昔不同了啊。这当然了，你换了心境，你换了你的工作环境， 对 你对一种生活的态度，你就整个就是变了。你别说对丽姐的暖文章了，你早上你看见任何一个，就是平常你是用另外一种就是眼光和态度去看的那些人流，你早上看见那些陌生人，你看着那些人流，你的想法都会不一样的，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记得我这个身体不好，那个韩丽知道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担心我有一种先天性的那种心律不齐、心动不齐嘛那种，后来就是终于治好了，我有一种重生的感觉。那个重生你知道能让我快活到什么地步吗？我不分时尚，我不分那个就是不合时宜的，我跟任何人联系 Happy,、 对，我想让他们出来跟我一起 Happy。 我看着街上的人流，我看着 这就是真的是重生嘛，就是从死亡线上将自己拉回来了， 是 就更热爱生命，然后也不纠结于命运里的一些其他的事情。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体检喽。 不，这个还是要检的啊。 我就不敢喽。 不能自己骗自己啊。 对对对对。 这个世界上你记得有一些谜底啊，终将会揭晓，而时间就是这个应该说场务吧，通知你登场，你就要登场了。 我笑得更高，你说最近很忙，改天聊吧。那天我在楼下想了很久，想爱情很窄，是 切我全都知道。 来自五月天演唱的而我知道。 嗯，就是人有的时候活得太清楚太明白了也不好，要不然后来上岁数的人就是说我知道，但是我诚心装傻来着，有很多的人都是这样。我 看破不说破，朋友继续做， 朋友这样做已经很棒了，尤其是亲人之间都是互相装傻看。 但是我觉得要看哪一种层面的啊，就是两个人真的是到了就像亲人似的那种朋友，比如你今天穿了一件真的不好看的颜色的衣服， 直言不讳， 但我会突突的啊，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啊就跟你说这个颜色你驾驭起来有一点难度。 嗯，你还、就是、你还算能偷偷的在我耳边说呢。 不，我每当看到一些穿奇装异服啊，或者是哎呀怎么打扮成这么复杂的人，我就在想他可能身边确实没有就是跟他有这种方面沟通的人。 我们这帮损友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就是聚不聚在一起不说，等聚齐了才开始拿一个人开涮，或者是那个人没来剩下的人聚齐了拿那个还没来赶得来的那个人开涮开始说他。 这把年纪爱干这事儿。 是是是是，我们 今天星期三的晚上哈，刚才不是第一时段说才长到30多厘米啊，挺惨淡的、然后呢小分队上来以后呢，虽然没有选出1683红，但是小树已经长到了2米05， 非常理想啊，非常理想。 很多在夜里哈也为我们担忧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又可以松一口气。 哎呀，有我叶叔叔独照在。 对， 叶叔叔 那游离 的 眼神，能撑住全场。 好，这首歌叫做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the others， 某些日子呀、比任何日子都好。来自 YouTube。 Some days are dry, some days are leaky, some days come clean, other days are sneaky. Some days take less, but most days take more. Some slip through your fingers and onto the floor. Some days you're quick, but most days you're speedy. Some days you use more force than is necessary. Some days just drop in on us.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Some days it all adds up, and what you got is enough.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Some days are sleepy, other days sloppy. Some days you can't stand the sight of a puppyWhite, but you think you're a brother.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Some days you wake up with her complaining. Some sunny days you wish it was raining. Some days are sulky, some days have a grin. And some days are bouncers and won't let you in. Some days you hear a voice taking 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曾设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是家乡。 两两月色为你思念成寒，化作春泥呵护着望。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翩翩芳菲 凉凉，都凉凉了。 哎，这名儿起的， 这歌就叫凉凉，你不知道吗？ 是吗？ 是啊，就是为你送上一首， 就是玩玩吹，玩吹吹吹， 杨宗纬和张碧晨带来的《玩玩》啊，凉凉、啊。 这还真是这怎么回事、啊？ 就叫凉凉，就是很多事情真的就在大家说的这种慢慢的推移当中淡了下去。 要凉凉一 double 的， 哎，但还好啊，我们没有想到就是在第三十段就这样的一个节骨眼上哈，而且小树已经长得很成熟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说， 我还能当红人吗？ 你看看， 就这点了，我今天竞选红人会不会太晚了？ 我们这儿可不凉，我们这儿火热着呢。 我刚下班，我开始路上呢。我是从2011年高中啊，我就开始听到现在的职场新人类。单纯小奈。 小奈，这个 红起来。 就你了，今天只能是你了。 哦，又是个男子哎， 单纯小男啊，要不然是那个一个国字里边是一个女了，他这一国字里边一个子字， 对，孩子子啊。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他关注了437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微博铁路。我还第一次关注到有人对这个方面很关心。 微博铁路， 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 这就要春运了嘛，对， 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 韩志国， 经济学家韩志国先生。 是经济学家，是 经济学家 啊，经济学家。 哎，所以这位男生真的他的思想的宽度深度哈，还是挺不同以往的哈。 是是是， 行，今天晚上就拜托你和我们一起 生生不息， 14点下班啊， 生生不息，努力进去。 小树已经长到2.34米了， 对， 你也挤进了红人家族。 好，这首歌来自 Teddy Pop Music， 名字叫做《爱情啊》，可能会毁坏您的健康。Love can damage your health。 然而并没有爱情呢，就是长命百岁吗？ 那这不如死掉好了呀！ 你讨厌。 好 ，Telepop Music 跟你们说了，爱情呢可能会啊，爱情会是那个影响您的健康。 这是指在恋爱中的伤心呢、啊，那些遇到的困难的时刻、啊、 那是那是， 就是人人都有过那种吵架了以后哈、啊。 爱情是最美好的。如果它正面的话，那它是最温暖、最美好的， 笑死我了， 是吧？ 就是， 但是爱情呢，它也有最要命的那一面，它是有反物质，它有一个反物质跟它一起并重的，跟一起并行的，就是它可能有一个荆棘般的一个东西在它的反面，你永远也看不到月亮背面是什么。当你看到的时候，可能就是让你难受死的时候，就是这么一简单道理。 因为我刚才笑是因为你都已经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哈， 是爱情是最美好的， 对，发表了这样的一个青春的感言啊， 是啊， 就像我们刚刚情窦初开的时候就也会说爱情是最美好的， 那那个时候好像还不敢说，那我反正我那个年代还不敢这么大肆宣扬举杯高呼什么什么爱情万岁，这真的没有，那个时候还偷偷捏捏自己的那个揣摩享受着，或者是 摸狗对象、啊、 就是说或者是实践着或者是想象着是不是按着自己憧憬的这种路线在走这个爱情。现在这个年轻人可能会高兴得多啊，一旦找到爱情，一旦知道了自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会在怎么说呢，会一股脑在自媒体上就是奔走相告出来啊！现在的年轻人就好好棒啊，都替你们高兴， 这要晒幸福， 是 对吧， 是是， 要与大家分享幸福。无论哪一种呢，其实感情的事情是你自己的，祸福自成这四个字呢，当你能够完全的消化理解的时刻，无论爱开始于什么时候，结束于什么时候，大概你的心里都有这样的承受力。 对啊，什么时候把丘比特那根箭从心脏里又拔出来的时候， 老娘又是一条好汉， 对，你就又活过来了。 好吧，我们第四十段见。 多鲜花，大树的身体好壮，小鸟们 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科收到。前方九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两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重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投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 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2019每个周末清晨，3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能量加倍。 嗨，我是坚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974， 记得7点开始哦。 健身为生活增添动力，节奏让出发不再犹豫。Music of Vitality， 运动和音乐为你搭配一小时的活力早餐。2019年，北京音乐广播全新推出6点活力派，工作日清晨6点播出。我是思萌，到时候见。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

来自 Tori Amos 这首歌曲叫做蝙蝠啊，记住了，正确发音 bats 蝙蝠啊， 你 别老上来就蝙蝠， 你不用说那么仔细，没有人问、 不是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 你知道、甚至有 啊夜马虎， 哎，甚至有位听友啊、我跟你说一下客户反馈啊，白小肥点点点，他说我两年多没听咱节目了， 嗯， 这谦儿放的歌怎么还是难以接受啊？ 是吗？ 怎么还是难以接受、 你不觉得我放的歌现在已经都是 以好多了， 对，以女生然后以柔美为主了吗？ 对， 没有说像我，当然我今天第一环节第一节的时候我释放了 Paul Jam 和，但是 Paul Jam 那首歌还有 Smashing Pumpkins 那首歌都是也是柔歌，我也没放就是多强烈的，后来还放过什么？ 别解释了， 放过 YouTube 也不是说让人没法接受的。 但是其实如果说从这个听觉世界的这个柔和度来说呢，确实差一点。但是从它的这种丰富性来说呢，叶谦在男左女右的这十一年多的时光里哈，真的是提供了很多，可能在你的音乐的收听曲目当中非常罕见的一些歌曲哈。 但是如果人说这种歌或者这种对这种歌手。我也很理解，因为有很多歌手，比如说就我不喜欢的一种类型的，我一辈子不听他，不想知道他，也没知道他，也对于我来说也不是一种耻辱，也不是一种就是遗憾，因为我就是以我个人原因而言我不用知道他，但是说实话就是 他也不以你知不知道他 对，但是说实话呢，就是遗憾，就是遗憾在你不是生活在这颗星球上吗？你唯一就是愿意去采取去吸纳的那个态度呢，可能稍微的狭窄了一点，狭隘了一点， 听无偏见， 窄了一些， 存在即合理。 对，如果说你能更宽大一些的话， 就是你的， 你就能多一些探究，多一些探寻的那个道路，可能就会，你起码你是就像小孩一样，就像海绵一样，你就对什么都新奇。你如果失去了对一个星球上你生活的这个空间的一个新奇度，你不再去探究，你不再去想摄取新的了，无可厚非啊。但是我觉得那才是真遗憾的。 单纯小男今天晚上是第三十段上位的红人，但是工作的非常认真，268条喽， 谢谢。 收进你的心中，我想要成为你的手，好让我从现在到以后占有你温柔，一刻不放过，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变动，专注的爱着我，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忍受，我爱你不是冲动，生命尽头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 就到最后，有些人值得等候，有些悲伤值得你第一次吻我、啊啊 嗯、来自 Aline 黄丽玲演唱的 PS I love you、啊、作为今天晚上我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晚安歌， 对啊，他忘不了第一次，我忘不了你第一次问我，问我什么呀？他答不出来，完了。第一次问我，你愿意嫁给我吗？啊，没答应，结果到今年才披上婚纱。好， 你自己很能编呢。 嗯， 时间真的走到了23:54， 是 要是时候和大家说晚安了。 好， 非常谢谢红人单纯小南啊，让评论量达到了283条， 没问题， 还有许许多多。为咱家的这个颜面哈，非常这个 就是巨感谢你们， 对对对， 特别感谢各位啊，283条呢，你想想， 明后几天各位休息吧，啊、我们也要休个年假喽。 是身体健康啊，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一切健康，一切吉祥。我用 Paul Jane 开始，我用 Paul Jane 今天结束吧。这个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放开》（Release）， 所有的事情不要抓太紧，要放松。放开 ，release， 好、嗯， 真正的享受其中吧。 对，放松 ，release。 我们下周二晚上10点，12月25号再见吧，晚安。 晚安。 6-7点，97.4 FM，泽华依旧和你不见不散。 我说是97.4 FM，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17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律动之地穿行，思绪之地有心无限。 城市里的你是不是也常常花很多时间在等待上？我决定要让忙碌的你、放松的你、心事重重的你、迷失自我的你，在周末的夜晚找回真正迷人的自己。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的麦同学，周末见。 从安第斯山脉流淌出的第一声牧笛，从爱尔兰画眉喉间发出的第一缕提米，从加勒比海热浪中激荡出的第一种鼓声，